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城邦二世祖， 我系 Cat， 我简乐夫。 系啦，咁今日咧亦都系一个号外嘅节目啦。咁啊，适逢咧，我哋头先啱啱同呢一个嘅非常出位的人士 Nick Fox 就做了訪問，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喺澳洲好出位地咧，就係派咗好多嘅所謂嘅種族歧視嘅一啲嘅單張啦，就係反對咧中國嘅投資嚇，尤其是買樓方面嘅咁樣，咁我哋就同佢傾咗成個鐘頭咁樣，咁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係會即係解拆佢頭先講嗰啲咩啦咁樣，咁同埋亦都係即係分享一下，即係我哋自己都做過關於呢一個話題嘅資料搜集嘅咁樣，因為事實上咧喺澳洲的房屋問題都很嚴重，可能沒有香港那麼嚴重，但是起碼呢現在是導致很多的主流的白人 which is 通常他們是 很 open minded 的，就是很包容很 tolerant 的，他們都頂不順了樣，所以《蘋果日報》呢他們都出了即這單新聞呢，即在 subtitle 寫著連澳洲人都頂不順了樣樣，不如即給幾位講一下，即你們剛才即聽完訪問之後有什麼即感覺，即 你覺得即 Nick 的講法對不對，和香港人的、即思維是否合一呢這樣。 咁啊，都 Nick 佢講嘅嘢就其實都係講翻澳洲人點樣受苦咁樣咯，政客幫唔到佢哋咁樣咯，係咯，咁就事例就唔係舉咗好多啫，係咪啊？ 我諗佢都係講咗個感覺係點啦，即係可能話哦，即係中國人投資咁多錢喺度啊，咁樣咁佢見到感覺係乜嘢？咁但係喺嗰個因由啊，同埋點解咁多中國人啊，即係佢其實似乎唔好掌握到嘅。 我想係啦，呢啲我諗相信都係要我哋，即、就、係、是、要我哋有中國人嘅，即、就、係、是、我哋嘅所謂我認識我哋嘅文化同埋我哋近代歷史咧，即、就、係、是、實在太複雜啦，即、就、係、是、你要同人解釋真係都幾難解釋。就算我哋而家喺香港啊，同翻香港人解釋，好多人都仲未明啊。 哦，咁樣樣嘅，原來因為我聽網台聽得多，以為個個都明，我以為個個都係咁添。嗱，咁就講翻即係呢一張單張啦。頭先都未好逐一咁樣認真咁樣介紹啊。咁咧呢一個黨咧就係、是、叫做The Australian Freedom Party 係咪 ？The Party for Freedom 嚇，澳洲嘅叫做 Party for Freedom， 即係自由黨派咁樣樣啦嚇，爭取自由黨啦咁樣。 唔係嗰個自由黨啊。 唔係嗰個自由黨。 即係唔同嗰、那個 係啊，唔同嗰個自由黨，因為 freedom 同埋 liberal 就兩回事嚟嘅喎。liberal 同 libertarianism 都係兩回事， 爭好遠。 In libertarianism 同埋 liberalism 都唔同喎， 有都爭好遠啫。 係啊，咁但係中文都係亦自由嘅，都係咁樣樣。嗱，咁呢一個黨咧，佢就即係出咗一張咧，即係都係幾 confronting 嘅，即係呢張紙小冊子喎。咁阿 Cat 咧，跟再講啦，咁樣樣。咁基本上咧，佢就係有即係上面咧，就需要 stop the Chinese invasion， 即係阻止中國嘅佔領咁樣。 進擊的蝗蟲， 咁樣樣都幾大膽用啲字。 後邊咧就有一大支紅色嘅星星嘅國旗咁樣啦，中國國旗。咁跟住之後就有呢一個嘅軍人咧，就係、是、進攻就踩到入去澳洲嘅即係呢個國家裏邊嘅咁樣樣。咁其實呢幅圖畫咧，其實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用咧，就係、是、即係形容日本人嘅咁樣樣。咁、阿 Cat， 你係咪對於呢件事有啲補充？ 咁係，我睇到呢個都幾即係。個佢個設計幾大膽下咯，同埋即係都幾叫 eye catching， 即係幾高姿態啊！同埋咧，就我覺得就真係刺中中國人嘅熱度啦，因為佢就係用一個日本嘅軍人就揸住把刺槍，即係把刀有刺槍嘅把槍嗰種，咁就係一個係衝鋒啊，好似衝鋒陷陣嘅姿態就踩入嚟澳洲嘅。咁你知我哋中國人就係曾經受過即係二戰啦，受過即係環軍入侵，咁啊即係對呢、這個。即係嗰個受過苦同埋痛啦，同埋做今日都成日都係講住嘅，淨係講住嘅，即係話。 但你而家就話佢係佔領嗰個啦，咁所以可能會令到佢。 咁如果中國人睇到呢個形象咧、就真係好似，即係你話 將中 國人墮入咗形象， 即 係你好似形容猶太人好似希特拉咁樣樣，咁你就會真係挑起佢嘅民憤啦。 係啦，所以咧，因為中國人見到形象其實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厭惡啊！直情係討厭啊，好可怕呢個形象。咁佢將呢個形象代入咗而家嘅中國人話，咁中國人係咪覺得你直情係種族歧視得好緊？直情係將中國人嚟歧視，直情醜化。咁所以今次佢呢一個宣傳單張咧，喺個社區度做到好大好大嘅回應啊！尤其對中國人嚟講咧，就真係。真係講俗語真係火都嚟埋。 嗯嚇，咁但係我就喺網上啦，咁樣就見好多香港人真係都即係見到呢一個嘅宣傳單張都好支持，又或者都有好説話講，即係佢話嗱，你睇下澳洲人都頂唔順啦，澳洲人你要打到啲蝗蟲啊，真係係咁樣講嘅。咁但係即係喺香港人嘅講法同埋喺 local 嘅。澳洲的香港人包括咁樣或者華人咧，即係對呢件事嗰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喎。因為我見好多喺澳洲的香港人嚇，即係就算平時可能喺茶餐廳食嘢都話，係啦，啲大陸人咧炒貴曬啲樓，即係佢都唔 happy 噶，佢哋都唔中意啊。佢係啦，買貴曬奶粉啊，真係乞人憎啊咁樣。咁但係當佢見到呢張嘢咧，佢唔會即刻好踴躍啊，講得啱啊，我又唔會咁樣嘅，即係佢哋會啊。哎，好似有啲歧視喎，咁即係點解咁樣樣咧？點解咁樣樣咧？ 我諗其實咧就即係即係如果香港人又好，中國人又好咧，佢呢度嘅人咧，即係融入呢度個社區社會嗰個程度咧，都係好低嘅，即係相對於歐洲裔嘅移民嚟講。咁佢哋好多時都會圍埋一堆，即係話住又住埋一堆咁樣啦，即係包括 即係頭先阿 Nick 都有講到啦， 包括香港人都咁啦。咁其實佢哋個出發點咧，佢哋係一個種族嗰度嚟諗，就唔係一個國家嘅層面嚟諗。咁佢哋會 係即係佢哋嘅第一嘅中心就係喺佢哋自己嘅社群，就多過呢個國家嘅利益。 都係覺得佢哋自己係邊度人， 即係 Chinese first, Australian second 咁樣。 但如果你諗深一層，如果有一個國家嚟諗咧，佢可能有另外一種諗法嘅咯。 咁但係佢哋唔會咁做 嘅，通常就唔會咯嚇。但係我識有啲譬如歐洲裔嘅移民啦，譬如東歐過嚟啊或者成嗰啲咧，佢哋就唔會咁，佢哋唔會當翻佢話啊你波蘭人啊咩希臘人咧，即係佢都有個社區，但係佢哋唔會話諗到種族嗰個喺 over 嗰個國家嗰度先。 即係佢哋先國家後種族咁樣，但係中國人好多就係先種族就後國家。 因為呢個大中華愛國情義結咧，所以就好多時呢度嘅中國人就覺得佢哋俾呢張咁嘅單張者冒犯咗。 咁但係其實佢哋本身就根本就即係其實你嚟得澳洲嘅，即係你愛國嘅有限啦。其實 唔好嚟啦，真 係咁樣係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好多華人嚟講，即係佢哋其實心裏邊都有一個兩難嘅。咁呢一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對澳洲華人嚟講係 confronting 嘅，即係挑戰我哋就問下自己，即係到底我哋嗰、那個即係中心係喺邊度咧？即係我哋嘅 loyalty 喺邊度咧？頭先咧，即係喺節目裏邊咧，即係都講到好多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唔係海外移民啦，唔好講呢個啦，即係海外投資嘅一啲嘅問題啦，咁樣樣。咁我頭先喺節目裏邊咧就咁樣講到嘅，甚至喺澳洲嘅 Central Coast 新州嘅 Central Coast， 因為咧 Central Coast 如果大家唔熟即係雪梨嘅地理係點樣樣咧，其實係離開雪梨大概個半鐘頭，即係一啲好舒服啊，好多沙灘啊，即係遠離。即係城市嘅繁囂嘅一啲嘅地方嚟嘅咁樣樣，不嬲係啊，不嬲嗰啲即係算係窮地方，係平地方嚟嘅，即係幾十年前可能係即係幾萬蚊就買到一間屋，咁呢間屋咧就對住沙灘嘅啦，咁樣樣嚇，係呢一種地方嚟嘅嚇。咁但係喺上個禮拜咧就係、是、就成交咗340万咧，就係喺呢個 Mount White 嗰度咧，就即係、有一間屋咁賣咗啦。咁啊喺14个 potential buyer 之中咧，係有11个咧就係亞洲裔嘅咁樣樣。咁另外有另外一區咧，即係呢個都係我成長嘅區啦，係叫 Kellyville。咁 Kellyville 係點咧？就係、是、每一 間屋 就係全部係好大，即係每間屋都好大嘅，即係有啲係幾層啊，玻璃屋啊嗰種咁樣嚇。但係呢間呢個唔係貴區嚟嘅，係好多綠草平原，因為咁嘅地方 比較即係多田嘅區。 廿年前全部係 farms 嚟嘅嚇，即係全部農場嚟嘅。但係而家咧就係變成住宅區啦。但係就算住宅區咧，即係都係啲幾高檔下。但是每一間都是屋嚟嘅，係 house 嚟嘅，係好舒服，係平原嚟嘅，好平嘅嗰度。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就係計劃緊咧起一個41米高嘅 apartment 啦，咁樣樣。 即係破壞曬景緻啦。 即係 嗰、那個 係啦，我身為一個喺澳洲長大喺 Hills， 即係呢個叫山區喺 Hills 長大嘅澳洲人啦，咁嘅土生土長澳洲人啦。即係如果我喺啊 Kellyville 見到一棟咁樣嘅建築物，我會想喊咯。我會想喊咯，你真係咁，但我已經係移民喎，何況你係本地人，即係你難怪佢哋嬲嘅，你真係難怪佢哋嬲喎。 即係其實等於同樣就等於香港人成日講話舊區拆曬啲舊樓起棟豪宅，即係所謂嘅豪宅啦，未必真係豪宅嘅。咁、就咁舊區啲人咁住邊度咧？又買唔又唔可以原區安置啲舊嗰啲咁嘅雀仔鋪啊、涼茶鋪啊、冰室啊冇曬啦。咁本地人咧，即系你有冇考慮過村民點諗咧？ 嗯，咁啊 ，Kelly 頭先咧就講到關於呢個海外投資嚟嘅買樓嘅伎倆啦，咁樣呢個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咧你就做一啲嘅社區服務啊，咁樣咁你都對好多嘅中國移民啊都有一啲嘅 dealings 啊，咁樣咁不如你分享一下幾個啦，即係頭先聽咗嗰個好有趣啊，咁有一個咧就係關於佢哋買樓嗰個方法嘅，即係你就allege 啦咁樣，即係你就涉嫌佢哋咧，或者係 私疑 係啦，你就懷疑有啲人咧就可能係咁樣做啦，即係我哋都唔知啊，係咪嚇？你就懷疑有啲人咧就用呢個伎倆，或者唔好咁講，我要話直情就點樣講咧，就嗱，如果你要洗黑錢嘅，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啦。 阿叔教你點做啦， 係啊，如果你想洗黑錢嘅。呢、這個方法可能得喎，咁樣咁到底嗰個方法，即係你唔係話有邊個做啊？但係呢一個係漏洞嚟嘅，咁到底 你所知嘅嘢 係啦，漏洞係如何嘅咧？ 我就用啊居民啦嚇，咁啊居民咧就有啲即係有啲嘅即係樓宇嘅買賣咧，咁就係、是、其實佢哋最主要個目的咧就係想話將啲喺國內嘅一啲資金轉移到嚟嘅，因為國外嗰個資金係即係出口咧係管制得非常之嚴嘅啦，咁樣啊，咁、如果佢哋需要一個大量嘅資金。咁啊，可能佢覺得喺呢度安全啲啦，咁啊，梗係擺國內梗係唔安全啦。咁佢最安全嘅，梗係揾到幾多，梗係收喺呢度啦，收過嚟澳洲啦。咁點樣可以將大筆資金喺短期內好合法咁帶過嚟咧？就係、是、喺一個即係喺物業嘅投資上面啦。咁啊物業投資上面，因為個牽涉個數目大啊嘛。咁但係點樣可以帶到最多啦？嗱，譬如好似變咗嚟，佢哋係會將嗰、那個。盡量將嗰個成交價做到好高，越高你嗰個交易價越高，咁我咪可以賺越多嘅錢過嚟咯。咁譬如話市場嚟講，好在一個譬如話一個公平市場，而家個叫做 market price， 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層樓係有間屋係 market price 嘅賣緊100,000嘅啫。咁佢哋喂100,000，咁我咪攞100,000，咁但我200,000喎，咁我啲錢點嚟咧？咁我唯有就係利用間屋幫我轉移足200,000嘅財產過嚟。咁我就唯有呢間屋嗰個成交價咪做到200,000咯，200,000我咪同香港同中國政府交代，我要需要200,000過去澳洲買樓。咁明明100,000嘅屋，我就係用個200,000將個價抬到係一個用啲泡沫式啊咁樣嚟要抬到咁高。咁但係我就會做一啲係一啲 台底交易， 台底交易嚟講，你 secret deal 即係大話，喂 回 傭 啦， 係啦，喂你收100,000，我而家俾個120,000你，但係咧你要話200,000賣俾我喎，咁跟住佢多咗100,000翻嚟咁啦。喂，82分賬啦，嗱你800,000俾翻我啦，200,000俾翻，喂 ，win-win situation 啊，雙贏啊，你又著數，我又著數啊，咁樣咯。咁但係你諗下，我哋本地對本地嘅買家嚟講係幾個唔公平咧？係咪啊？你話100,000加200,000，咁本地買家我哋係啲人係好辛苦工作係。逐蚊逐蚊嚟收上嚟噶嘛？你話加10%，我都要捱多有兩年啊嘛！你話突然間加多500,000，加100,000，喂，我點諗啊？即係嗰啲係我係啦，我哋點啊？我點同你競爭啊？你直情係我同你完全冇競爭，但係呢種競爭力你唔係一個合法競爭，你係用一種旁門左道嚟競爭啊嘛！咁所以對本地人嚟講咧係好不公平嘅。 犯法啦，同埋係即係台底交易。咁基本上係點咧？真係好簡單咁講一次啦。嗱，就係咧，我有一間屋要賣，呢一間屋咧係值100,000嘅啫。咁你咧係大陸嘅投資者，咁你咧即係當然有好多錢啦。咁你就話咧，嗱，你呢間屋賣100,000嘅咧，我咧就比較200,000你咁樣樣。咁我就好開心收200,000，但係咧呢200,000咧會有回傭嘅。咁我咧就回翻咧80,000俾你。咁我最後就袋多咗20,000啦，咁樣樣。咁由此咧。呢、一個即係中國嘅投資者咧，佢就成功地咧就將200,000就係從中國就轉移咗去澳洲，就將呢一嚿錢咧就係clean 咗啦，就清洗咗啦咁樣樣。 咁呢個其實係同佢國，即係呢個係個問題係 即係佢哋中國入邊嗰個，因為嗰個政治環境係唔穩定同埋唔安全啦。 明白。 咁變咗佢哋係要揾一個即係一個安全點啦，揾一個地方，即係要揾個地方收起我啲財富。咁佢就揀中咗澳洲，我哋咁公平啊，咁安全嘅地方啦。咁但係呢個等於係佢哋一個叫做一個佢哋一個解決方法。但係變咗要利用我哋國家嗰、那個，即係利用我哋國家嘅環境同埋個市場，而我哋人民去為咗因為你去解決你嘅問題，而將個問題解。交咗嚟俾我哋啊嘛，而我哋去 suffer 你哋嗰個解決，係啦，你解決 嘅 問題， 但 係個問題就交咗俾我哋，又出現好多問題咯。咁而家就即係國內就開始係有好大嘅聲音，覺得點解啲中國人亂咁買？喂，同埋有啲好可怕就係令到啲鬼佬真係佢哋真係拗曬頭，就係佢哋可以唔睇間屋可以買屋，正睇都唔睇，係啦，因為佢嘅目的唔係要一定要買間屋啱心水，而係最緊要係可以令到佢將一嚿錢帶過嚟。 同埋一啲嘢補充就係、是、即係市面上有啲新樓嘅。嘅賣盤廣告啦，咁其實有啲人即係本地人所以買咧，其實係買唔到，因為一早已經係預留咗俾佢有啲客係大陸客嘅，佢係譬如佢開100万咧，其實佢係120万已經賣咗，咁佢因為佢唔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你話明要公開物發售嗰啲咧，咁佢就照擺出嚟，即係話俾你聽係有咁嘅供應， 內部認購啫嘛，係 認購，即係內部認購。咁喺澳洲嚟講，呢個係一個唔公平嘅貿易嚟。 係啊，因為其實呢、這個， 我聽講鄭秀文飛都係咁樣樣嘅喎，上年嚇。 因為點解？因為而家近呢幾年咧，好多大嘅即係發展商啊，係已經被中資入侵曬。 唔係，佢哋係華資發展商。 係華資發展商，咁咧仲埋咧就仲有好多即係喺呢個從業員嗰啲賣樓啲經地產啊。 經 紀啊，好多係即係華資啦，即係華人做啦，咁啊變咗嚇，咁佢哋係會用佢哋嗰一種手法去處理翻個市場嘅，就同以往我哋一向即係比較廉潔嘅市場咧係有分別嘅。 嗯。咁所以咧，呢一件事咧，唔係淨係喺澳洲有反應啦，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反應嘅，因為其實真係中國大陸嘅市場咧，真係唔單止淨係買澳洲樓啦，即係佢係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總之係安全嘅地方咧，就會去嗰度，係啦，就會投資，即係其實唔係投資，係將佢啲錢放喺嗰度咁樣樣。即係如果你將啲錢咧放入銀行咧，你唔會影響。即係民生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當你係買樓嘅時候咧，你就會影響人哋生活嘅咯。即係好似阿成哥係啦，阿成邦二世祖咧都知道啊，因為你喺加拿大嚟啦。咁我又有啲stats 嘅咁樣講咧，喺加拿大嗰度咧，就有好多中國嘅投資者咧買咗一啲屋嘅時候咧，就係、是、有15%咧就係空置咗嘅嚇，即係好似我哋喺雪梨 road 咁樣樣咧，即係雖然係買咗好多樓，咁但係係冇人住 嘅 好多啲，即係。佢又唔租出去喎，佢又嗱，即係如果租出去，起碼你有個 supply 嘅，即係你賣唔起樓嘅，咁、起碼都有個 rental supply， 咁個 rental supply 都會即係租金會平啲啊嘛。 咁 但係你而家買咗樓又退居樓，但係又唔租翻出嚟喎。喂，咁大佬點搞咧？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咧，佢就做咗呢、這個統計啦，咁樣即係特別咧。是華人的投資者才對他黑人憎喎，咁係有49%咧係反對即係中國的投資啦。咁即係如果我哋係同其他比較咧，就係、是、有78%咧係歡迎日本嘅投資，有67%係歡迎南韓嘅投資。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喺即係亞洲投資嚟講咧，中國人係最唔受歡迎嘅喎。 係啊，咁其實咧，我即係做呢、這個我哋做呢個訪問之前咧，我都有做少少資料搜集嘅。咁最近温哥華一個叫 Insights West 咧，就話73% 咧嘅温哥華受訪者咧。就係、是、贊成一個收空置税嘅，因為最近温哥華市長阿魯賓遜，即係曲婉婷男朋友啦，即係如果有留意娛樂新聞嘅人，就提倡温哥華就嘅即係卑斯省嘅住宅物業係應該收空置税嘅。點解咧？佢就係覺得買家買翻嚟囤貨，就係、是、因為就係影響呢個樓價上升嘅主因啊嘛。即係其實嗰邊温哥華亦都有社會就話係因為温哥華喺幾年前已經停發咗獨立屋嘅building permit 即係建築許可證亦都係呢個樓價嘅上升嘅原因之一。 即係佢停咗 supply， 佢停咗 supply 噶啦。但係佢哋就唔係好肯正視，兼且反對就向海外買家收取呢個 investment tax，因為省。即係省議員同埋市長又好，就話如果我哋向海外買家收呢個房地產嘅交易税啊，即係咁樣啦，咁係咪應該向喺加拿大投資 好多抗業嘅強國嘅公司啊，其他嘅人咁樣收取呢個投資税咯，佢哋就覺得咁樣係唔公平咯。所以其實就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多倫多嘅獨立屋喺今年年頭到而家已經升咗 11% 啦，但係人工有冇升到 11% 咧？係冇嘅，係啦。 哇！咁雪梨都差唔多啊，個情況都 18%啦，雪梨。 雪梨多過佢啦，雪梨。 係啊， 雪梨仲緊要啦，10%好温和啦。 咁其實呢個空置税咧，真係 好温和嘅救命。 即係比起佢哋中國人嗰種投資法，算温和啦，11%。 空置税咧，佢係一個低 B 嘅政策嚟嘅，其實係因為即係首先好難執行啦。咁咩？即係你點樣查咩空置啊？即係你敲門，即係敲十次唔出現嘅就叫空置定係點？ 因為 咁同埋即係呢個係有影響人自由嘅，即係你呢個 asset 係我噶嘛？喂，我唔住人關你咩？咩事啊？即系唔应该有 系呢个要考虑嘅嘢就会好广阔好多啊！即系好似话澳洲曾经都建议过话，喂，有啲人买埋啲大屋唔住，咁即系话点样喺捉佢咧去查水表啊？咁但系即系谂得出，但系你会带出嚟个考虑性好多啊！系啊，好多啦，因为你会牵涉好多，譬如话人权啊，即系有其他嘅法例噶嘛，你会同其他咧系会踩界啦。 系啊，所以个问题唔系你有咗呢一间屋之后，你系咪空置佢？个问题。你應唔應該一開始可以買呢一間屋啊？咁所以根本係應該喺 purchase 嗰下就停佢。咁同埋另外我哋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呢，即係中國嘅投資者佢係有好多錢啊嘛，佢俾唔起你嗰、那個。 有嘅俾空置税咯， 空置税你 5000蚊算什麼？ 你 charge 幾多？呢個垃圾。咁所以其實澳洲佢都係有 policy failure 嘅。佢之前就係話即係有呢、這個唔知即係一皮嘢啊，即係澳幣1萬蚊嘅 investment fee 啊嘛。如果你係 overseas 嘅，咁啊冇用噶。喂，10000蚊系咩？我 嘢系啊， 香港嘅15% 远高于10000蚊啦，系咪啊？你知香港啲楼几贵噶啦， 都冇用。喂，你间屋3 million，我用 cash 俾嘅，我俾多10000蚊，即系呢啲系咩钱啊？ 系啦，10000蚊真系对佢哋嚟讲拗痕都冇咗啊！ 所以呢啲系佢会用10000蚊嚟拗痕嘅，我相信。拗边度 咧？拗身体某部分啦。 系咁所以呢个咧，即系呢个系 policy failure。 澳洲政府啲嗰啲官员太睇小中国人啦。 但他太過用正常人， 即所謂用正常人，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10000蚊啊， 係嗱，因為鬼佬咧，尤其是即係好似 Tony Abbott 啊，即係非常廉潔噶嘛，即係我哋澳洲嗰啲政客，哇，10000蚊好多噶啦， 好多作用噶啦， 即係中國人就沒問題。 和天尼板後幾大幾大燒賣燒賣嚇， 10000塊啫嘛， 10000塊是什麼錢呢？即係個 agent 都唔好意思同佢講啊，可能要收多10000蚊，即係唔好意思講添啊！即係 講出嚟咩？人唔笑狗都吠啊！講埋啲咁嘅嘢。 係啊，即係你好似去飲茶，而家啲人唔會話交合加3毫子喎，即係你歸你加3毫子啊！你做咩問我啫？我要交合就要交合啦，咁樣樣。所以個情況都係咁，即係你呢個交合加3毫子，同埋即係賣樓加一皮係一樣嘅咁樣。 所以有時就係覺得佢喺度啲有啲即係啲外國人咧，佢始終佢個文化真係對中國嘅文化。 咁我講唔啱，因為佢唔係外國人，佢係本地人。 本地人 喺度拼。 即係攞咩護照 咧？ 你最多外國人係你。 中國人以外嗰啲外國人咧，佢哋可能對中國嗰個文化真係認識唔夠。 咩啊？我哋其實個個都真係研究緊同埋學緊呢個中國文化。 呢個華夏文明啊，簡直係。 嗱咁嗱，即係嗱就咁樣講啦，即係我哋即係節目不偏不倚嘅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即係你都要了解點解即係一啲中國投資者要咁做喎？即係喂。大佬係你嘅政府俾佢咁樣做噶嘛？即係如果你俾你係中國嘅投資者，你真係要將啲錢擺啲安全嘅地方。你如果淨係即係投資喺中國，你戇居啦，你死硬啦，係咪？即係你點會咁做咧？所以你都會投資喺澳洲啊、美國啊、英國啊、加拿大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其實唔關。其實唔關中國事，即係好似阿 Nick 佢呢個咧，即係我其中頭先有即係批評佢一樣就係咩咧？根本就唔關中國政府事，即係中國政府直情唔想你咁多人，即係咁多人民幣去其他國家添咧，直情係，所以呢個 管制噶嘛， 係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要批評嘅係澳洲政府，其實就唔係好 對準政權啊， 唔係好關 Chinese National 事嘅， 因為係你開到門俾入嚟嘛， 係啊，咁冇理由唔入嚟嘅大佬，係啊，你打開道門歡迎我。喂，咁樣洗橫手喎，咁我冇理由唔敢做㗎，係咪先？ 係啊，大佬呢度咁易投資，錢出錢入。 講真啦，如果我係大陸人啊， 俾你 我都咁做啦，我一樣咁做。 喂，其實嗱呢度飛大陸又近過加飛加拿大，啲錢管嗰啲冇乜 compliance 嘅澳洲。啲匯錢又快，加拿大要過幾重？呢度上晝入錢，下晝收。 你嗰邊俾你帶過嚟得㗎啦。 係啊，地下錢莊又多，係咪先？ 可以即日来回添。 即系要怪就怪澳洲人太单纯啦。 嗯， 系啊，佢哋太过 老正。 嗯， 系啦。 佢哋个西方，佢哋西方个嗰種文明，佢就即係好似假設好多人都係好人嚟嘅，譬如我哋 係啊係啊，呢個就係 honor system 啦。 哎呀，我哋要 西方國家 honor system， 一個自由市場，講 求自律 係啦，自律。我哋譬如我哋其實我哋提倡自由嘅，但個市場我哋都仍然定好多規矩咧，就係啲規矩咧係等啲好人去守啲規矩咧，就抵到個市場係公平嘅。但係原來有班人佢哋係唔係以守規矩，係挑战你规矩， 唔系同埋佢哋咧就咧系一个事在人为嘅环境度长大。你嚟到咁样哦，你呢度冇乜规矩，咁我咪 make it happen 咯。 咪有时同啲鬼佬朋友倾开中国人啲蛊惑嘢咧，佢哋竟然唔会，佢唔信嘅，佢唔系啩，唔会嘅咁样嘅。 Oh, they're all very nice people. I don't think they do things like that. No, people do things like that. 中国人系有好多嘢好蛊惑嘅嘢，佢哋唔识嘅。唔知啊，佢唔信 嘅。就算佢知啊，佢都拒絕相信係即係人性唔係咁醜惡嘅。 係啊， 因為就係法家儒家嘅問題。儒家就係你自己自覺，你做咗一啲嘢嗰陣時候覺得羞恥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法家咧，就係即係你有呢個法例，哎我走到法律啦，就覺得自己好巴閉。呢個就係 用重典嚟搞到啲人咁樣咯，有扭曲嘅價值觀咯。 即係總之法律收我唔到咧，我就做乜都得噶啦。 係啊，反而覺得自己好巴閉啲，哎呃到政府錢啊幾容易，仲四位唱通街話俾人聽，我之前見過一個食飯見到我八婆就係話：，我拍嘅即係幾年前拍 disable car park 咧，即係喂呢啲好羞恥噶嘛！你諗下人即係人哋跛嘅，咁跟住佢揸車去拍車， 你行得走得走去拍跛腳位， 佢唔係你拍跛腳位已經衰啦， 我 仲要帶 跛腳位都好衰，即係傷殘人士啦， 傷殘人士車位， 我醫生幫我寫封信咪有咯， 唔係係呢個都係，喂但係你都唔單止係咁，即係你做咗已經夠衰，哇你仲要。宣揚開佢覺得自己好巴閉喎，大佬，即係呢啲咩人？ 其中一樣嘢咧，我唔知咁多位之前有冇睇新聞啦。温哥華曾經係有派 food stamp 啦，但係咧有啲強國人咧就即刻寶馬咁去攞喎，個寶馬講緊係六七皮嘅大佬。 仲系加币添啊？系咪啊？ 加币即系加币都呢排都唔系好掂啦，但系当澳纸咁啦。 啊，即系总之好，即系总之揸揸名牌车啦， 价值不菲嘅车咯， 揸名牌车咁，跟住之后攞 food stamp 系啊，我好听过啲故事，听过啦，听过啲咁嘅故事。即系攞政府钱又系哦，你阿 Cat 又。 我啱讲起有一个又系一个最近先至发觉嘅，即系早排，即系譬如有啲呢度澳洲就系好多地区有啲嗰啲市区嗰啲 club 啊嗰啲咁啊，好似啲 俱乐部 中心俱乐部咧， 康乐中心系冇讲俱乐部啲人会乱 流。 中三 退役軍人咁樣啦，係啦， 去嗰度係啊， 消遣 係消遣下，食下老闆機咁，嗰啲人消遣下。咁通常佢就有啲即係食 去睇波啊，飲咖啡食餐飯咁樣 係。 去咧就喺附近喺某區咧，我有時經常去睇下啲大賽咁大波。咁佢通常咧 大波 即係大球賽啊咁嗰啲啦。咁於是咧。咁於是有噶多鬼波啊嘛嗰度， 我知。 咁啊跟住咧就係最近咧，佢以前咧係有啲 free 嘅茶包啊，同埋有個大嘅大嗰啲熱滾水壺咧，咁啲人咧就自己攞個茶包就沖 make a tea 咁啦 ，make a tea 咁樣，因為通常佢又唔係話全部所有工人入嘅，佢通常啲會員可能5蚊啊。一年啊，10蚊年， 因為你住近某 一個地方，佢已經 係 會員 嘅， 所以佢已經 係 一個福利俾所有啲人入去，因為嗰 區內嘅會員啦，咁樣， 所以佢就買咗好多中國茶包。中國茶包係邊樣咧？以前咧就係中意飲嘅，咁有最上兩個禮拜去嗰次話，點解冇曬啊？唔得啊，要收錢啊，毫子一包。佢話：我話喂，啲咁嘅茶包你唔係不嬲送俾人啦，個個入嚟啊，有啲人啊，啲人打個機啊，已經乜都俾翻你。佢話唔得啊，中國人攞啊，成箱攞噶，成袋攞噶。佢話唔得啊，佢話即係而家你限咗咧，只係俾個杯你，你就斟完水，跟住俾毫子，佢先俾個茶包咧，即係。是為了中國人做咁嘅嘢，你話幾嗱呢樣嘢嗰個亦都好多好多，即係本地嘅鬼佬去嘅。如果啲鬼佬睇到咁嘅話，佢哋會點諗？ 佢唔係如果睇到，佢係直情睇 到。 咁同埋佢個 力迷啦， 係佢嗰個反應就係啊！今日有個反應， 即 係 真 係。所以其實即係點解澳洲鬼種，即係啲人就話澳洲鬼種族歧視嘅，唔係佢哋做，本身人哋係好歡迎你。點解即係點解會無端端有政策就係好歡迎你，又咁樣之後無端端好憎你？點解會咁樣咧？係你自己造成。 咪即係一粒老鼠屎就搞我 一鍋飯。 佢個茶包係好平，佢送俾你飲噶嘛，入去消費。咁點解連個一個咁嘅茶包佢都送唔起啊？ 唔系送唔起，系唔想送。 吓，佢要收钱，因为原来送到蚀嘅会啊，真系 多到冇。 系啦，佢一摆喺箱箱啲人系唔系一包包攞嘅，一扎咁袋攞嘅。 嗯，有咩塞杂袋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哋都冇办法。他一定要行呢個制度，一定五毫子。 所以咧，我成日都講就係咩咧？好多時候真係包括香港人，因為其實嗱，即係我咁樣講啊，即係你頭先所形容嘅行為，唔係淨係強國人做嘅，香港人都做呢啲嘢。你諗下呢一啲就係我哋當年睇即係富貴黃金屋嗰種標審會做嗰啲行為。你話係咪呢種先？即係住屋村啊咁。咁你攞多啲啦，哎呀去 搭飛機收埋啲餐具。 係啦係啦，去人哋飲嘅嗰陣時候，嗌多啲可樂啊，喺麥當勞攞飲罐同埋紙巾啊咁樣樣。喂，根本。呢啲係嗱，真係認真，真係唔好話嗱，睇下大陸人幾衰，我不偏不倚嘅，做啲乜乜？呢啲行為根本香港人同埋大陸人都，但係而家香港人有好處就係咩咧？開始醒覺。因為 香港有良心，揾翻自己的良心 啦。我話俾你，即係醒覺嘅來源係咩咧？嗱，以前香港可能攞一沓紙巾走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就好得意啊咁樣。咁但係咧，你而家咧自己做生意或者喺自己嘅社區裏邊見到，當大陸人嚟到，即係佢唔係攞一沓喎，佢係攤你一箱走喎咁樣樣。咁你知哇，原來咁樣攤嘢係咁肉酸嘅，咁你就醒覺，咁你就知道原來哇，原來 覺得自己好醜陋啦。之前 又唔會喎，因為香港人都好少咁做，即係佢只會批評人哋，即係同埋之後咧就唔再咁樣做啦，係咁樣啫。 唔係，即係香港人可能係見到大陸人之後，開始醒覺咗。 係啦，就係咁樣樣。 即係一塊鏡咁，原來照得到自己。原來而家大陸人嘅行為，可能就係以前香港人都做過嘅。 其實根本就係 真係要算舊數嘅話，香港人七八十年代，咪又係喺雪梨、温哥華、多倫多揸靚車搶樓，真係。 係啊，咁但係個 scale 係冇咁大。 因為冇真係冇咁多有錢嘅香港人啫嘛，嚟嚟去都係嗰班人啊嘛。但係強國係真係癲嘅喎，成村人咁嚟搶嘢喎。 所以即係人哋都可以忍受到你少少嘅貪婪，但係當咁大班人咁樣做嘅時候就搞唔掂啦。 係啦， 所以我成日都講咧一句説話就係咩咧？即係包括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好多時候咧都以為西方價值呢個叫 honest system。即係關乎香港人啲 T 音同埋 S 音，即係就唔係好識點樣拼啦，所以好多人以為係 honest system， 但係唔會咁講，誒呢個咪 honest system 咯，即係咁 honest system 啦，係嗱咁，但係其實個字係 honor system， 個字其實係 honor system，H O N O U R system， 唔係 honest system 啊，係 honor system 啊 ，honor 就係咩咧 ？honor 就係榮耀啊，尊榮尊貴咁解嚇，即係話如果你係 breach 咗我哋嗰啲 rule， 即係我當你講你可以攞一個茶包，你攞十個嘅， 係啊， 唔係唔得。咁你咪冇 honor， 你係 dishonor 咯，即係你咁樣嘅，你係唔值得我哋尊重咯。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做嘅，你係自己唔自重。其實意思係咁 ，honor system 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如果你係自重嘅，你係在乎人哋點樣睇你嘅，你就會根據我哋嘅規則。意思就係咁。咁但係就係呢一個字 honor 同埋 honest 咧，就係因為香港人唔識拼嗰啲 s 同埋 t 音咧，就搞到咧有呢一個情況發生。好，咁我哋轉頭翻嚟之後繼續講。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翻返嚟第二节西方论坛嘅有细聪、 简乐夫、 城邦二世祖、 阿 Cat， 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头先就讲到关于呢一个即系中国大陆人，即系同埋香港人嘅行为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系应该反思嘅，点解有即系所谓种族歧视嘅问题？即系我哋唔好华人成日。都指住矛頭，哎，做咩歧視我？做咩歧視我？即係你要睇翻自己嘅行為係咩？你要睇翻自己嘅行為係咩咧？即係講真，香港嘅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先至真係對大陸人有呢一種咁嘅睇法。即係其實以前嘅即係八九十年代，你可能會笑下佢哋啊，但係其實都係 撐， 係啊，你會笑下佢，但係都親切噶嘛，都親切嘅。但係而家真係有個仇恨喎，個仇恨喺邊度嚟？就係因為你啲行為啊嘛，大佬。如果你嚟到嘅好尊重香港嘅，咁跟住個個都好 nice， 都唔會咁啦，係咪？ 咪仲有啲行為咧，可能你個別嘅行為咧，你會原諒或者係知道係個別嘅行為，但係如果集體嘅行為咧，就造成一種 即係你唔係歧視嘅嘢，即係佢已經係 assume 咗你呢一種人，呢一堆人嗰個文化係咁樣，咁先就係最大鑊嘅。 一兩個冇所謂，但係你當成大班人是這樣， 你話 抌 垃圾，鬼佬都 係 走去抌垃圾啊！但係你唔會相信成個鬼佬族群都係咁樣抌垃圾 嘅。唔係，其實今日咧有單好抵死嘅新聞嘅，就係咧有個大媽喺昆明嗰個喺個巴士度行緊，咁就要大解。咁就喺度辯稱，就係話係咪大解都有罪咁樣啦，但係我哋即係譬如係一個小朋友，咁佢有生理需要，咁俾佢，咁即係譬如個父母就致歉話唔好意思啊，咁真係冇乜所謂噶嘛。但係你唔係咁大個人，你即係仲要係話犯咗法又點喎咁樣噶嘛？所以呢個咪不可接受咯。 咁所以我都想真係同大家真係了解一下呢樣嘢啦。咁樣就係嗱，其實大陸人呢啲行為可唔可以原諒？啊！即係我想好快講一講呢、這個，即係一間再講翻我哋華人嗰、那個即係反應係點樣咧？原因係咩呢？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即係英文會叫 new money 嘅一個嘅情況啦。咁樣咁 new money 同埋 old money 係咩咧 ？old money 咧就係你即係貴族嚟嘅嚇，你本身都好有錢嘅。咁所以你知道即係做貴族係有你嘅 privilege， 係有你嘅權利，但係你都係有好多 responsibility 嘅，即係例如嘅，如果你係貴族嘅時候，你唔會出街見到黑衣咁，跟住之後揾錢掟佢嘅，因為一個貴族唔會咁做嘅。 有佢嘅身段。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可能大家都睇過八十年代即係出名電影，即係呢個 Pretty Woman 咁樣咧，唔知有冇睇過 Pretty Woman？ 睇過係 Julia 係啊 ，Julia 風雨俏佳人係。 系 啦 ，Julia Roberts 系Julia Roberts 系咁样样嘅嗱，佢本身 套戏做完，跟住所有做鸡嘅都堕入晒个 嗱，即系以为有个理查基尔出嚟啊， 就大冇系啦嗱，即系本身啊 Julia Roberts 做鸡嘅，或者系做呢一个嘅性 工作 者系啦，佢做呢个性工作者咁样样， 文化啲咁清 楚，冇错啦嗱，咁佢咧就系即系着到好似个性工作者，因为佢系啊嘛，就去到一间高级嘅 boutique 嗰度，咁跟住人哋唔想做佢生意咯。因為喂你 搞咩啫？ 你咁樣嘅，你點可以入去買我間鋪頭嘅嘢？我間鋪頭個 logo 著喺你身上仲得了嘅，係咪？嗱，你要明白點解人哋咁樣諗喎。嗱，咁但係之後咧，佢就好唔開心啦。咁要揾咗 Richard Gere 幫佢 ，Richard Gere 幫佢買咗一大堆衫。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著到好高貴啦。之後佢就一定要翻翻去 同一間， 就係要即係話俾你聽。嗱，你睇 ，big mistake。huge， 即系佢要咁样样，即系佢要俾翻你睇。嗱，你之前奚落我，你睇我而家有面啊，你死啦，即系咁样样。 系呢个系嗱， 咁但系咧，系复仇。咁但系当我哋系睇《Pretty Woman》嗰阵时候咧，即系嗰阵时候未冇咁多呢啲民族性嗰啲咁嘅，即系甚至而家白人睇翻呢套戏都觉得，诶、hey, ，Julia Roberts 有种，即系做得好啊 ，You show them， 即系你会咁样谂。嗱，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嚟咗2015年啦，即系我哋用。即係而家嘅政治嘅倫理嚟到諗翻呢件事，其實Julia Roberts 咁樣做係咪一個好嘅行為呢？即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真係一個高級嘅貴族嘅，你會唔會需要去翻依間咁嘅boutique咁樣之後就你睇我有錢啊 ，lose 咗 business 啊，抵你死啊！即係一個貴族唔會咁做噶，所以其實佢根本要做呢一個行為嘅時候咧，其實佢。即係都係一個我哋可能會叫做小龍心態，即係或者係佢嘅性工作者心態。 小龍 DNA 發作。 係啦，咁即係佢係要俾你睇，嗱你睇我而家係有錢嘅，我係要威，所以佢我覺得好多大陸人都係咁樣嘅，因為佢真係好慘。 以前俾人恰得多。 係啊，經過文化大革命啊，又死咁多人啊，又俾人綁到一種咁樣，咁然之後推落海啊咁樣。喂，當你經過一個咁嘅歷史，你今日有錢去到歐洲、去到法國、去到澳洲咁樣， 人民幣升值啦。 係啦，哇！你唔使盡佢，不停使好多錢啊咁樣。其實是不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呢這樣 當然不是啦，即可能他以為用一種物質或者一種即行為以一種意識形態去到肯定他們的尊嚴 去建立他的價值 是啦、他覺得我這些叫尊嚴咁啊，尊嚴咁嗰陣時， 但 Julia Roberts 都係咁嘅嘢 ，Julia Roberts 白人嚟喎， 佢大雞崛起喎嗰下，係 啊，佢大雞大國崛起喎， 即係例如好似即係喺個 Great Gatsby 咁樣樣，阿 Mr. Gatsby 都係噶，嗱佢咪又係 New Money 咯，佢就係日日要開 party， 咁然之後，你睇我幾有錢，咁但係你真係係啦，你係有錢貴族，你唔會日日咁開 party 噶嘛。即係 好嘢，魚翅食得多都厭啦，大佬。 貴族就話：你係經常貴族，你唔會做嘅。你係啲突發性嘅貴族咧，你就做呢樣係啦，暴發户。你即係覺得我冇幾可咁做啊？而家有幾個做唔做到準？ 係啊，中國人就係、是、就好似中國人，即係如果佢係食一餐飯嘅，即係有冇聽過？台裏邊咧啲嘢唔可以食曬嘅，即係你依條魚係依條魚食曬啦，誒即刻上多條，咁跟住一定要有剩先得嘅。 太啲門面啊！即 係但係呢個咪就係 new money 會做嘅咯。其實西方國家都有經過呢一個嘅即係都有經過呢個階段嘅。嗱咁我咁樣講啦，真係好不偏不倚啦嚇。嗱點解人哋鬼佬可以經過呢個階段？嗱中國人佢係崛起幾年啫，點解佢唔可以經過呢個階段咧？ 係噶， 哦就你就你唔得咁樣樣。 係噶，係噶，但係即係鬼佬係經過咗之後同埋。咁而家咪變翻正常人咯。其實香港都有喎，香港七八十年代造廠，股票發達，咪又係如此撈飯。而家咪係咁樣樣，真係。 咁所以你覺得中國人會唔會即係過一段時間就會認識點樣做一個貴族，即係會喚醒翻自己咁樣樣咧？可能係而家呢個時間就真係乞人憎嘅，真係，即係佢哋要用一啲方法嚟到宣泄自己嘅權威，就話嗱，你睇下我有錢啊，你要尊重我啦咁樣樣。咁會唔會真係得啦，尊重你咁跟住之後就會即係似翻啲正常人咁樣樣咧？會有冇咁樣嘅展望咧？ 但係咧，即係嗱，如果你話西方人喺工業革命啊，或者係五六十年代，即係美國夢嗰陣咧，就經過呢個大國崛起 啊， 係 啊 係 啊，嗰陣時 候有錢 啊，啲車又要大架，咁樣佢之前有啲油田啊， 個 driveway 又長，間屋又大。 佢油田啊，直情係一路爆啲油出嚟噶，咁跟住 油去燒， 我大把，即係其實 但 係 一鑊石油危機就打沉佢啦嘛。同埋嗱，即係正所謂苦讀不食兒，嗰陣佢哋咁樣，亦都又係你睇我好，我睇你好，佢唔會整啲黑心食品出嚟噶嘛。但係中國而家真係即係奶粉又毒，魚 即 係 佢冇毒害啲小朋友， 係啦，嘢食又假。跟住之後，即係對待其他生命，你睇下廣西玉林屠狗節就知啦，黐線噶嘛，係啦，即係呢個係另一個 topic。但係佢係會 殘害，對人都咁樣，但係對狗有啲咩嘅愛咧？咁所以都正常嘅都。 係啦，所以你話即係佢會唔會即係一下覺醒咁樣，我就有啲保留啦，係啦。 OK， 嗱咁所以咧，即係大家見到咁樣樣啦。咁我哋身為澳洲嘅華人咧，咁樣樣即係其實嗱，即係其實咧，我就咁樣，即係我其實而家就唔使區分即係香港人啊、大陸人咁樣。因為其實事實上在澳洲呢，我想其實事實上在香港都是的，在香港是有很多尤其是學者啊，一些大學生啊，即係想去到香港是認識香港文化，知道民主是什麼啊，同埋即係想知道香港點解係唔同，即係想學廣東話，想學繁體字，而同樣地係有好多嘅即係大陸人嚟到澳洲，佢都有咁樣嘅理想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係即係有好多特別大聲嘅，同埋呢啲類似Julia Roberts 嘅大陸人咧，即係佢 係 啦，係啦，同埋有買樓啊，即係佢哋嘅聲音太大，咁所以嗱，即係我，所以我都好 open 嘅，即係香港人都有一啲唔受歡迎嘅行為，所以我頭先有批評到，其實呢個係大家都有嘅。咁所以即係我頭先喺節目裏面咧，喺之前嘅節目啦，咁樣就講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我哋身為華人咧，即係我哋要做第一個嚟到指出自己華人社區裏面有嘅問題先咯，即係我哋唔應該等阿 Nick 去做呢啲嘢。其實呢啲行為應該華人係先走出嚟講，咁即係有幾個原因嘅咁樣樣。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阿 Nick 佢講其實冇說服力嘅，即係佢出嚟嗰陣時候，人哋只會覺得佢係傻嘅嚇，會覺得佢係 racist 嘅。係 係係， 其實冇人 take him seriously。 佢嘅宣傳單張咧，同埋佢拍嘅片咧，係激。即係坦白講，係激嬲咗呢度嘅 主流 中國人主流， 中國人主流都係 都會係，佢哋覺得我哋澳洲人唔係咁嘅。 因為你呢樣嗱，即係鬼佬嗱，所以我話俾你聽，鬼佬做啲嘢係唔好嘅就係咩咧？就係可能鬼佬心裏邊都有少少咁嘅諗法，咁但係啲鬼佬會走出嚟指正翻呢個鬼佬話：，喂，你唔可以咁樣做，因為你咁樣做咧 reflect badly on us， 你係令到。人哋真係喺外國見到，哇！你澳洲人咁樣做，咁所以我身為白，即係如果係白人啦，我身為白人，我要第一個指證呢一個人。咁當我咁樣做嘅時候，外國嘅人見到澳洲就，哦，其實澳洲唔係個個都係咁嘅。你見唔見到啊？有其實更加多嘅白人係反對呢個人咁樣做。其實我哋喺華人社區係要做 exactly 同一樣嘢，但係反轉咁樣樣。咁所以咧，要更加多，即係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反轉。當我哋見到一啲華人做壞嘅行為，即係包括亂咁買樓同埋做一啲犯法嘅行為啊，周街抌垃圾啊、吐痰啊、屙屎啊、亂咁買樓啊、唔守規則啊、亂咁揸車、亂咁過馬路啊，即係當我哋見到呢啲嘢嘅時候，我哋華人嘅。是要做第一个 走出嚟， 挺身 嚟到指係指證，就唔好等鬼佬咁樣做，我哋要自己做咗先。 因為我哋唔出聲，佢啲鬼佬咧就以為原來你哋啲華人嗰 個標準係咁 嘅，操守係咁差嘅， 你哋認為係啱噶。如果我哋出嚟都話唔啱嘅話，即係話其實我哋都係覺得唔啱啊，同你哋個價值一樣噶。 嗱咁，我見到個單張咧，我反應係同大部分嘅華人咧個反應就唔同嘅。 唔係大部分嘅華人反應係點？ 即係我諗係咪 村民點諗嘅？ 村民我諗大部分村人都係話有冒犯性，有種歧視成分。 但係 我見到我唔係咁諗，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睇，我係會睇翻究竟華人有乜嘢俾會俾人歧視先嘅。咁我諗翻係原來真係好多嘢你嘅行為咧，根本係唔用，即係主要係唔融入呢個社會。即係嗰個行為上啊，你個 mind 你個諗法啊，或者你好多嘢咧， 同埋即係 geographic 都係啦，即係唔使講到咁虛無縹緲。 即係我諗係即係呢個炒貴樓價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 冰山一角， 冰山唔係 trigger 咗呢個樣嘢。其實 呢個係呢個叫澳空太子暗殺事件。 基本上咧就係炒貴樓價，就係近 整斷 落台背 嘅 近排移民嚟呢度嘅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嚟講咧。都是冇嘗試去盡力去融入呢度社會。 冇錯，嗱好多嘢其實我哋講翻將心比己。我成日都咁樣講，即係如果你係將同一個問題，但係套入喺香港，你諗下主流嘅香港人會有啲咩睇法？如果香港主流人會有咁嘅睇法，而澳洲人都有，咁你就唔應該依樣嘢話人哋歧視啦。咁你如果係諗下，即係喺香港係有一啲區嘅，就不停住大陸人入去嘅，咁跟住佢嗰度咧就有自己嘅規則啊， 有 自己嘅 係 啊， 喺公園啦， 喺公 園 跟住嚇， 唔係唔單止係咁，啲告示牌啊，仲要話， 港人與狗不得來進， 唔係啲告示牌咧就係話，哎呀，我哋咧好 tolerant 嘅，所以我哋一行係繁體字，一行簡體字，諗下香港人幾嬲即係如果香港人係咁，係咪好嬲先？嗱咁，但係事實上你 Hersfield 啊 Chinatown 啊，佢真係全部中英對照喎。 新加坡都係啦， 唔係新加坡又真係中英文係 official language， 有馬拉文， 所以唔係好同嘅，但係澳洲。你唔係咁啊嘛！你諗下，即係喂，中國人真係佔領曬成個 city 嘅中心喎！即係 早兩日先睇到報紙話喺Hersfield 真係出現第一個用中文簡體嘅路標，係政府做嘅路標。 Oh no！ 我有冇話俾你聽？ 吐痰 咁樣咁應該用簡體，咁應該用簡體字寫，好似不准餵料喺呢個 fish market 都係用簡體字寫。 呢個唔係榮耀嚟嘅，呢個係恥辱嚟嘅， 係啊， 即係唔好以為鬼佬地方都用中文啊。其實 佢哋分唔到簡體同繁體嘅。 唔係會唔會有啲人咁樣？你看看我們中國人多麼有面子，在 Hersfield， 好身為好身為， 他們什麼其他的語言都沒有寫，就是寫中文、英文。不要吐痰，会唔会咁咧？我唔知，我问， 即系 我 唔知点谂啊！但系 我问下啫，我问下啫。 其实系一个 使用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华人一定系要即系喺我哋自己嘅行为方面啊，一定系要审查自己。即系首先自己要做得好先。咁但系自己做得好唔出声都唔够啊！你系真系要指证人咁样样。即系头先即系头先我喺之前个节目都讲过一个， 你讲个例子啦。 那个例子就 系 咩咧？ 那 个事例就 系 咩咧？吓。咁有一次咧，我就係喺 Hersfield 咁樣樣，就見到阿嬸，佢咧就好順手咁樣搲咗個垃圾咁樣之後就即係喺側邊劈咁樣，佢真係好順手咁劈嘅咁樣樣，就亂咁抌垃圾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我喺嗰一剎間，我就我應唔應該捉住佢咧咁樣樣？嗱，原因係咩咧？即係其實唔關我事噶嘛，同埋 Hersfield 不嬲都成日都係垃圾嘅，其實都係咪？咁但係咧，我喺嗰一剎那就係喺度諗，如果喺對面街有一個鬼佬。見到呢一個唐人阿嬸抌垃圾，咁我又有另一個華人經過，就不聞不問，完全唔理嘅咁樣樣。呢、這個鬼佬會點樣諗中國人？佢就要諗，你哋亂咁抌垃圾都唔 care。而事實上 ，Hersfield 真係成街都係垃圾。但如果你去邦大啊，唔係邦大會，因為邦大都好多遊客。咁但如果你去一啲即係 Kilara， 即係一啲西人嘅區，你唔會成街都係垃圾。咁所以我嗰一剎間就唔得，我一定要捉住佢。這個、呢個咧唔係因為我要指證中國人要做二五仔毒。督中國人背脊咁樣，反而就係幫翻呢個華人社區。咁我話捉住佢， 即係自己華人自己救。 係啦， 冇錯啦。 咁我就話：喂，大佬，你抌垃圾喎，咁樣樣，快執翻佢。即係 做乜亂抌垃圾啊？冇。快執翻佢！ 冇錯啦，其實呢啲事咧係要華人自己做翻嘅。咁如果係即係我唔知側邊有冇一個鬼佬望住啦，但係如果嗰個鬼佬望住，我相信佢一定係會對華人有更加好嘅 印象。佢會好 appreciate 你咯，即係覺得你係 認同佢嘅價值。 而咧係啦，我都想咧幫一啲即係喺香港嘅大陸人都講下説話先嚇，因為其實同一件事係可以 apply 喺香港嘅大陸人嘅。如果你係一個香港嘅大陸人，你喺度坐地鐵咁樣樣，咁樣你見到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大陸嘅阿嬸喺度做啲即係不歡迎嘅行為，即係包括例如即係用手咬腳甲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已經係 beyond 我嘅想像啊，好多都想像唔到。咁但係我當有一個咁樣嘅行為啦。咁如果你有一個即係一個大陸人大大聲聲用普通話同呢一個女士就同佢對質，就鬧佢話你喺香港要尊重翻香港嘅習慣，你唔可以喺地鐵嗰度咁樣咬腳趾甲嘅。你諗下側邊嗰啲香港人係咪拍曬手掌啊？同埋即刻係會對香港嘅大陸人係會即刻改觀。你只需要有一個人做一樣呢啲嘢啫。 係啦，你有人行出第一步咧，令到人哋咧唔會對你完全絕望咯。如果你個個都係咁，佢真係對你絕望噶啦。 咁所以其實我哋大家都要唔單止係即係注意自己嘅行為啦，亦都咧係要即係指正其他華人嘅唔好嘅行為咁樣樣。咁即係頭先有啦，即係講抌垃圾啊咁樣。但係另外咧，即係我哋澳洲人亦都係即係喺澳洲嘅華人咧，亦都係要做更加多嘢嚟參與社會。因為好似頭先阿 Nick 所講咧，即係我頭先喺節目都有同佢傾啦，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問題係咪好多華人係唔參與社會，即係自己 group 埋喺自己一個 group 嗰度，係 啊，喂喂，嗱你 Anzac Day 啊，即係澳紐軍團日啊，又或者係即係國殉紀念日啊咁樣樣，即係呢啲對於澳洲民主咁重要嘅日子，你有冇一班香港人或者一班中國人一齊走出去嚟到？哦，我哋係呢一個西人民主嘅受益者，咁所以咧我就要即係。為到曾經已故嘅軍人，即係感恩同埋致敬嘅、啊，你有冇咁做咧？就冇嘅，因為咧，即係嗰日放假啊，放假正啊，打麻雀啊， 唱 K 啦，咁即係 你呢啲嘢咪令到人哋覺得你黑人憎咯，係咪先？ 唔係，同埋好多移民根本移民咗嚟之後，佢都冇了解過澳洲嘅歷史啊，澳洲嘅好多。嘅文化雖然好短啊， 嗱唔單止係咁啊，即係好似澳洲政府嗰陣時候有個 citizenship test 就係講翻呢啲嘢， 其實好容易㗎咋。 citizenship test 唔係阻攔你㗎，嗰個 test 只不過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價值觀啊，咁其實就係咁樣樣。 你揀到啱嘅答案咁樣啫。 係啊，其實就係咁樣樣嚇，即係我哋澳洲係相信咩㗎？獨裁、民主定係你想點就點？咁樣樣噶，冇錯啦， 低 B 啊，真係好低 B。 所以根本唔係阻攔你，但係話俾你聽，澳洲價值觀係點。但係當我有個 citizenship test 嘅時候，就係啲華人社區領袖走出嚟話呢樣嘢係種族歧視嘅咁樣樣。 又嚟啦，係 啊， 又嚟啦， 種族歧視都萬能 key 啊，乜都啱啦。 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多華人，即係佢哋唔係唔想學，即係同埋如果我係一個華人嘅移民咁樣樣，即係我係一個阿蟬嚟嘅，我都冇需要知道。但係呢個係一個國家嘅問題，係個國家要話翻。即係個國家係要有呢個人民嘅教育啊嘛，咁但係當國家想教你嘅時候咧，你啲華人社區領袖就走出嚟就話呢啲係種族歧視嘅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其實係華人社區造成嘅，其實係，咁你諗下其實嗰啲，喂你估嗰啲鬼佬嗰啲 politician 唔想啊？佢想有 citizenship test 咁啊，而且又真係有嘅，但係佢哋真係想入嚟嗰啲移民係質素高啲嘅，但係當佢係真係提升呢一個 standard 嗰陣時候，你就話佢歧視，喂大佬咁你咁膽啊咁多人，我驚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又明白佢嘅苦況，我又 啊，但係即係你放咁多人入嚟，你又唔確保佢嘅質素，咁但係你又喺度 complain 即係啲人喺度呃福利咁樣，其實你自己一手一腳造成嘅喎。 有少少自己政府都有少少， 所以咧，即係我哋首先要即係要極力批評，即係本地嘅華人社區先啦。首先，因為佢哋其實即係包括一啲政府嘅多元文化團體啊，咁樣或者媒體啊， 即幾樣嘢啦。佢哋又唔一來係唔推動融入啦，二來就係即係佢太標榜自己係中國人咧。咁你就即係搞到係你又要做中國人， 但 係係 政府鼓勵你咁樣樣嘅喎。是政府鼓勵你標榜自己做中國人的 喎，但係你個種族係中國人啫，但我覺得你嗰個 nationality 即係個國籍，你係應該澳洲噶嘛，即係 同埋個中心都係澳洲啦。 你係擺邊樣先咯？即係我即係如果你擺國家嚟講，好多人移民咗過嚟係自己問你國家，同佢答咗中國人咁樣。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唔啱。即係如果你諗移民過嚟，係冇人逼你，冇人攞啲槍指住你過嚟，喺自愿過嚟嘅時候咧， 你 就要對呢個國家 有 忠誠 嘅。唔係冇人揾支槍指住你，係埃契弟咁樣嚟，仲要偷呃拐騙啊，呃人啊，亂填方先至入到嚟。 咁你如果你 移民入嚟嘅時候，你對呢個國家咪有忠誠啊？即係你嘅種族仲係中國華人，你可以係話你係華人，或者你係希裔人。 但係我又想即係大家去大家爭議下呢個所謂移民嘅定義啦。好多時佢哋係唔係攞 citizenship 喎，攞一個叫做 PR 永居。咁我就喺度住咗成。咁呢啲人其實佢係一個踩線 borderline， 有著數時咧，我就係澳洲公民啊。冇嗰時我就係中國人噶咋，即係佢哋可以係一個變咗呢班人就喺個 borderline 度啦。 咪 dual citizenship 都係噶， 係啊。 其實我好反對居民呢樣嘢。 係啊，佢永居。 即係我覺得你居民， 你 可以係居民， 你 make a decision 唔該， 唔係你可以喺度居民，但係你完全任何福利都冇。點解你要有福？點解 即係一有 PR 就基本上係乜都可以申請啦？ 因為有一樣好重要嘅分別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公民嘅話咧，如果呢個國家要去打仗咧。你是要 義務徵兵， 你是要去如果徵兵我， 但 PR 就不用啊 ，PR 就 唔使，但佢錢又可以攞嘅。 係啦，呢樣嘢我係好反對。 我哋要做炮灰啊！ 其實好諷刺啊 ！PR 嚟講，佢哋係一個喺度長住好長好長時間嘅外國人， 你係冇 expiry date 噶嘛？係係啊， 咁咪唔係澳洲人嚟嘅喎。但是为什么我们澳洲人要供养他的福利呢？他有什么事情？他 有全套福利。 他有什么事情？他拿中国护照出来的嘛。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嘛。就是你澳洲你选什么关我屁事。关我屁事。但是福利那些。 不是关他事的。哪个派多些钱给他就关事咯。 香港政府派6000元给你啊，你班港珠咪是争赢香港人。 我成日都讲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做访问在 Caprimata， 即是有一个阿叔呢，他就是帮工党拉票的。他很简单。咁佢就咁揸住張紙就話：，工黨派錢嘅，工黨派錢嘅，派錢嘅，派錢啊！ 寫真俾中啊！ 工黨派錢 好有啊！ 咁但係嗰陣時候個省係冇錢啊嘛，哇！仲派錢。咁如果你係同嗰啲即係喺 Caprimata 嗰啲啊線啊，唔係啊，其實咧喺經濟政策嚟講咧，其實呢個政策咧就喺 全咧就好少少。 係啊係啊係誒，長遠嚟講咧，其實對澳洲嘅經濟冇黐線嘅，派錢啊派錢啊， 派錢最實際，唔好煩我。 係啦係啦。 嗱咁所以當你有咁低質素嘅人咧，即係 即係什麼質素的選民就有什麼質素的政府。 呢個係嘅，咁同埋都係呢政府係不停喺度招攬一啲 漁民。 嗱呢啲係唔適合投票嘅選民嚟嘅，其實係真係唔適合。 喂，但係佢哋係票倉喎， 係啦係啦，咁所以有一啲講咧， 唔適合移民添，我覺得應該 唔適合做人啊。 所以咁唔係嘅，即係佢哋就咁好食懶飛都可以。咁即係唔係個個需要關乎政治，但係澳洲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哋係要強制性投票啊嘛。咁如果你有咁多蠢人嘅，你就唔好強制性啦。 咁就死火啦。 所以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咁所以對好多黨嚟講，尤其是左翼黨，我當然係講緊工黨啦。佢越多蠢人越好，係即係你 保送咁滯 啊！越多蠢人越好，越多需要派錢嘅越好。 啲人唔好醒，最好就俾 因為呢啲人係一定係啊！因為如果你係即係呢個社會福利嘅受益者嘅，你點會投票俾自由黨？ 梗係啦，大佬保你大喎、啊，真係。喂，頭先咧，其實我哋講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問阿 Nick 識唔識分唔同地方嚟嘅華人，好有趣喎、 啊。佢點講？你講。 咁咧，其實頭先我哋訪問嗰陣咧，就問咗阿 Nick 就識唔識分唔同地方嚟嘅華人啦。咁佢又其實都講到啲即係 我頭先形容咗兩種特徵嘅兩種，一個咧就係着裙但係着絲襪嘅，另一個咧就係着件好闊嘅 T-shirt 戴粗框眼鏡同埋戴 cap 帽嘅。咁佢係分得出呢個 MK look 同埋大陸妹嘅。 唔係，我覺得嗰個比較側田 look 咯。 係啦， 係啊，即係其實 咁有咩啟示咧？ 有咩啟示啊？咁咪。咁 which is 係好事嚟嘅，咁其實雪梨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華人啦。咁如果一個社會做嘢接觸唔同嘅人，咁其實都了解到，同埋即係 我似乎咧佢唔敢講得咁清楚，但係似乎佢係佢驚㗎， 佢 驚 啊， 我哋唔敢驚啫。但係即係聽佢講咧，可以 roll 翻 tape 啦。佢係覺得新加坡啊、台灣啊、香港人咧係高質素啲， 係啦，就覺得肯融入社會嗰方面。係 佢咁樣講，佢話嗱，我覺得咧新加坡人、台灣人、香港人咧係比較容易啲融入社會嘅， 容易相處， 係啦， 肯開放自己多啲，即係 open up 自己，同唔同嘅人接觸。 冇錯，我唔一路掘落去啦，費事 get him in trouble 啦。咁但係真係佢都講咗好多啊。 大家自己 歪睇啦， 大家自己係咯，即係即係佢除咗講呢啲之外就。佢都分到呢樣嘢，咁都係其實你覺唔覺得咧？阿世聰，你會唔會覺得係因為 澳洲而家雪梨啦，好多唔同嘅多元文化帶嚟嘅唔同餐廳啊，同埋唔同嘅人喺呢度工作，所以佢哋嘅對唔同人嘅了解多咗所引致咧。 即係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即係以前唔係咁多華人嘅，咁你咪唔識分咯。大家見多咗嘅，咁係接觸多咗，咁你咪識得分咯。嚇，即係其實講嘢啊，即係其實講嘢嘅方法都唔同啦。 用字係 啊， 語氣 係啊。嗱，即係好似韓文同埋日本文，我哋都唔識噶。咁但係即係韓即係邊個講韓文，邊個講日本文，我哋聽得出噶嘛。咁同樣地，即係西人都係嘅，即係法國同埋意大利啊，即係可能分唔出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俄羅斯嘅，咁你咪分得出咯。咁但係其實全部都係白人嚟。 但 係 佢哋聽。明白，但他們分得出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他們知道我們說啊，即是 You speaking Cantonese， 即是他們知道的，但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說什麼，但他們會分得出是兩個是不同的方 言。所以這個都對我們即是在澳洲的香港人都即是安慰一點，是不是 倍感安慰啊。 但在澳洲香港人呢，即都要留意一下的行為，你不要好像大陸人那樣如果不是呢，你就會被即是他們會歸入了我們是同一個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公司咯，咁跟住即係可以等啲白，即係你已經自己準備好曬一份報紙，咁跟住之後咧，個白人嚟到，即係可能開雪櫃沖咖啡咁樣啊。What a disgrace！ 你睇 ，look at the Chinese investors buying up all of our houses。你真係你係咁，但係你係香港人咁樣講喎，咁你咪真係等人哋知道我唔同。跟住 ，But aren't you Chinese too？ Oh no no！ I'm from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咁樣樣，即係你係要將自己嗱，即係兩嘢咯。你一係要將自己分開，你唔將自己分開咧，你就要指證嚇，或者兩樣都做咁樣樣。 嗯， 嚇好，好咁我哋 咁係其實即係搞喺度提倡緊我哋搞分化喺度。 唔係㗎，你係屌，其實有時候諗你係幫緊呢啲華啲華 僑，我其實 係成個華人自己啊，因為我哋都係，如果喺鬼佬嚟講，我都係華人嘅，華人嘅其中一種華人啊嘛。咁其實我哋係想其他。即係嗰啲行為有問題嘅華人咧，即係知道我哋出嚟出聲，因為我正話你正如所講，如果鬼佬出聲，佢哋會種族歧視啊嘛。 我哋出聲又 independent 啊嘛， 冇錯啦，係啦，係啦，冇錯啦， 影響力會大啲添。 同埋人哋唔會覺得我哋係同一班人啊嘛，即係好似去嗰、那個好似參與呢、這個呢、這個示威咁樣啫嘛。如果佢成班係 anti Chinese， 即係掛住呢個 anti Chinese 嘅旗號啊，我哋 anti Chinese， 我哋 anti Chinese 咁樣，咁 根本就唔會有呢個訪問 啊，就啊咁樣樣啦。首先就咁，但係如果你想想，如果全部成班人是白人嚟嘅，佢哋就會 immediately 覺得所有華人都是一樣。咁但係嘅，如果阿 Cat 你嘅，或者情況二世祖你出現埋一齊，咁即係幾執邊個鬼佬 anti Chinese anti Chinese， 咁如佢望一望隔離，咦，你又 anti Chinese 喺度， 你又 anti Chinese， 咁於佢就會 arouse interest 啊。 係啊，點解咁啊？嗱，即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 expect 人哋了解，即係香港曾經係殖民地，即係咁多嘢。 即係唔好再俾歷史課人。 冇錯，你嗱意大利30年前發生啲咩，你知唔知啊？咁你都唔知啦，咁你唔好 expect 鬼佬知道你香港發生，即係你要講俾佢聽。咁當人哋問你嘅 ，I don't understand， aren't you Chinese？ 咁樣，哦 ，let me tell you a story。Before 1997， we were British colony。Oh， they promised democracy but did not give。They tricked us。Oh， and now。Houses so expensive, even worse than Sydney. I can't afford this, you know. 、 啊、 I work so hard, I can't afford a toilet. 冇錯， 其實 I go to hell. 係啦，冇錯。咁當你咁樣做，其他啲鬼佬就嚇、啊，哇！原來香港人有一個咁悲慘嘅歷史嘅咁樣， 係 啊。咁跟住佢喂，可能下次啊，黃絲帶啊，或者係呢個雨傘運動啊，佢栽埋你添啊，可能佢。你見唔見到即係、啊、你？即係你咁樣反而係會導致更加多和諧。咁但係 whereas 咧，如果呢一班鬼佬成班喺度，淨係話最憎中國人，最憎中國人，咁你班中國人又唔出聲。但係其實你喺茶餐廳食飯嗰陣時候，你又鬧中國人。 咁班四大六老 咁。咁跟住以後人哋見到，妖、中國人啦、啊，妖、中國人，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一定要 行出嚟， 係你一定要行出嚟。咁同埋你最好。即係所以點解我有支持唔係好叫右翼咧？即係點講係保守，即係保守派咧咁樣樣。就係等啲保守派嘅人知道，其實亞洲人都係有保守派，亞洲人都係有愛國嘅，唔係個個下下指證你係種族歧視，而且同時香港都要有啲咁樣嘅大陸人。真係愛民主嘅，真係愛香港嘅價值觀嘅，佢哋反而要走出嚟話。其實我都是大陸人嚟，我 都好憎你哋。 唔係有冇咁樣講？你嚟到香港，你要尊重人哋嘅，你要尊重人哋嘅歷史，你要尊重人哋嘅價值。哇，咁樣幾好啊！ 係冇錯， 應該係咁樣。 即係其實最好就係電視咧播啲咁嘅大陸雙飛咧，就唔好喺度 campaign 啊，不如鬧翻自己啲人啦。 嗯， 咁即係其實個結論都係咁樣噶啦，即係我哋其實我哋唔係話要即係要鼓吹咗佢種族歧視，因為如果種族歧視嘅話咧，或者排華嘅時候咧，我哋都係 我哋就大鑊， 我哋都係受害嘅分子。如果佢唔識分， 如果佢唔識分就大鑊。係啦，嗱，我唔係淨係話分大陸人或者香港人喎，大陸人自己都可以分別為一啲好啲嘅大陸人，即係唔係影響呢個社會嘅大陸人喎。 唔係，同埋即係其實我認識有啲大陸人咧，譬如佢係早十幾廿年前嚟嗰啲人，嗰啲人係好好嘅。 嗯， 即係佢，我 嗰啲反而 真性情， 係啊，最平實添啊，嗰啲 係啊，嗰啲係好老實， 仲好過香港人添， 係好老實嘅，嗰啲係好勤力、好老實嘅。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有咗錢之後咧，啲人變咗啦。即係我覺得近幾年嚟啦，即係我個人嘅感覺就係近幾年嚟嗰啲大陸人係即係同唔同，完全係唔同以前嘅大陸人係兩種，即係兩種人嚟嘅。 十年前嘅大陸學生大學入邊， 都係 而家嗰啲好唔同噶啦，係啊。 咁所以反而咧，即係如果我哋唔想種族歧視咧，就最好參與多啲呢啲所謂種族歧視嘅活動，因為當我哋參加嘅時候咧，首先就唔會令到佢哋極端化，會令到佢哋更加了解啊，即係香港人點解，或者有更加多亞洲人點解， 唔同嘅種族嘅 struggle 係啦， 係啦， 即係對所 有大陸人都有一啲嘅訴求， 俾翻一個好啲比較正面少少形象，其實我哋係可以有個好正面形象，不過你見唔到，咁我而家就出嚟俾你睇一啲。我哋有一類嘅華人咧，係有好正面嘅形象嘅。 冇錯啦，嚇。咁所以其實咧，我最後都要包底咧，就係話嗱，我唔鼓吹任何人參與呢個 Party for Freedom 啊嚇。咁我而即係個人嚟講，即係都唔係特別支持，真係唔係特別支持。咁但係係有即係我相信咧，即係有比佢哋更加好嘅團體。咁但係即係其實參與都冇所謂嘅，起碼你可以令到佢唔好咁極端化嚇。其實我哋都有個作用嘅，我哋參與佢哋就一定唔會咁極端咁樣。咁同埋即係都俾佢哋即係知道其實有華人係好嘅。等我相信，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即係佢哋以後出嘅即係一啲嘅説話同埋言論咧，都未必咁激。咁其實即係咁樣先大家好啦。好哇，咁啊今日節目都好豐富啊嚇咁樣。咁我哋咧下次再見啦。OK，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